德训篇第34章。愚人的希望是虚幻而妄诞的，梦境是无知的人想入非非，迷信幻梦的人与捕风捉影的人无异。梦里看到的与照镜子所见的相同，污秽里能有什么洁净呢？虚伪中能有什么真实呢？占卜、算命、测梦都是虚妄的。人心如临产妇女的心，容易遭受幻想的袭击。梦境若不是出于至高者，你就不用介意，因为梦使许多人误入迷途，他们寄望于梦，却大失所望。履行法律并不赖虚伪，出自忠信人口的誓言，必见诸实行。没有受过考验的人知道什么？履行的人知道的事情才多，经验多的人富于思想，阅历深的人谈吐明智，未受过考验的人知道的少，但旅行的人见闻很广。没有受过考验的人知道什么？凡受过欺骗的人必富于智巧。我旅行时见过许多事情，有好多事我虽然明白，却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。我多次遇到死亡的危险，但赖天主的宠佑，凭着昔日的经验，我终能脱险获救。敬畏上主之人的精神必然长存，在上主回顾下必蒙祝福，因为他们的希望指向拯救他们的主。天主的眼常注视着爱慕他的人，敬畏上主的人无所畏惧，无所恐怖，因为上主是他的希望。敬畏上主的人，他的灵魂是有福的。他所仰望的是谁？谁又是他的福助？上主的眼常注视爱慕他的人，他是大能的保障，是强有力的后盾，是隔除热气的屏风，是遮盖正午太阳的凉棚，是失足时的护卫，是跌倒时的救援。他鼓舞精神，开明眼目，赐予健康、生命和幸福。奉献不义之财乃是灵禄的祭品，恶人的供物上主绝不会悦纳。上主只善待那些在真理和正义的路上期望他的人，至高者不悦纳不前进者的祭品，不垂顾恶人的献仪，绝不因为他们的祭品多而宽恕他们的罪恶。用穷人的财物来做祭品的人，就如在父亲前杀害他儿子的人。贫乏人的粮食是穷人的生命，夺取他们食粮的就是流人血的罪犯。夺取别人有血汗赚来的食粮的就是杀人的刽子手。剥夺佣工的劳资的就是流人血的凶手。一人建筑，一人拆毁，除劳苦外，为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一人祈福，一人诅咒，天主究竟要俯听谁的呼声？人摸了死尸就去沐浴，以后再去摸它， 他的沐浴有什么用处？守斋赎罪，而再去犯罪的人也是如此。有谁听他的祈求？他谦卑自下，又有什么益处？